第148篇，宇宙赞主颂。阿莱路亚，请你们在天上赞美上主，请你们在高处赞美上主。上主的诸位天使，请赞美上主。上主的一切军旅，请赞美上主。太阳和月亮，请赞美上主。璀璨的繁星，请赞美上主。天上的诸天，请赞美上主。天上的大水，请赞美上主。愿他们齐声赞美上主的名号，因为上主一命，他们立即受造。他确定的位置直至永恒，他颁布的规律永不变更。请你们在地上赞美上主，海怪和海深处的众水族，还有电火与冰雹、白雪和云雾，以及遵行他命令的狂风暴雨。山岳和一切丘陵，果树与各种柏松，野兽和一切畜生，各种爬虫和鸟类，地上的列王和万民，地上的元首与公卿，少年人和童贞女，老年人与儿童女，请你们赞美上主的名字，因为只有他的名字高贵，他的尊严远远超越天地。上主使自己百姓的头甲高耸，他使他自己一切圣徒的赞颂，是接近他的以色列民的光荣。